攻读编年记上第二十九章。大卫王又对全会众说，我的儿子撒罗满，天主所特选的，上年轻软弱，而这工程又浩大，因为这殿宇不是为人，而是为上主天主。为此我竭尽力量，为我天主的殿宇预备了金子做金器，银子做银器，铜做铜器，铁做铁器，木做木器，且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、孔雀石、斑色石、各种玉石，以及很多大理石。此外，因为我爱我天主的殿宇，除了我为建筑圣殿所准备的以外，我还将我思绪的金银献给我天主的殿宇，就是奥菲尔金子3000塔冷通，纯银7000塔冷通，为包殿内的墙壁。金子用来制造金器，银子用来制造银器，和匠人所应做的一切巧工。今天谁自愿给上主捐献呢？于是各族长、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、千夫长、百夫长以及掌管君王劳役的主管都自愿捐献。为了天主殿宇的用途，他们捐献了5000塔冷通金子、10000达里克、10000塔冷通银子、18000塔冷通铜和10000塔冷通铁。凡有宝石的都加入上主殿内府库里，由格尔雄人伊希尔保管。百姓都因这些人甘愿捐献而高兴，因为他们都甘心情愿向上主捐献。大卫君王也非常高兴。大卫遂在全会众面前赞颂上主说，上主，我们的祖先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，从永远直到永远。上主，伟大、能力、荣耀、壮丽和威严都归于你，因为上天下地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。上主，王权属于你，你应受举扬为万有的元首，富贵和光荣由你而来，你是一切的主宰。力量和全能在你手中，人强大，人昌盛，都是出于你手。我们的天主，现在我们称颂你，赞扬你荣耀的名。我算什么？我的百姓又算什么？竟有能力如此甘愿捐献。其实一切是由你而来，我们只是将由你手中得来的再奉献给你。我们在你面前是外邦人，是旅居做客的，一如我们的祖先，我们在世上的时日犹如阴影，不能持久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，我们为建筑敬拜你圣名的殿宇所预备的这一切财物，都是由你而来，也完全是你的。我的天主，我知道你考验人心，你喜爱正直。我既以正直的心自愿献上这一切，并且我现在很喜欢看见你在这里的百姓都自愿向你捐献。上主，我们祖先亚伯郎、以撒格、以色列的天主，求你永远使你的人民保存这种心思意愿，令他们的心灵坚定于你。求你赐给我儿撒罗满一颗纯全的心，遵守你的诫命、你的法律和你的典章，一一实行，用我所准备的建筑殿宇。大卫对全会众说，你们应该赞颂上主，你们的天主。全会众便赞颂了上主，他们祖先的天主， 向上主及君王俯首下拜。次日，他们向上主献了牺牲，向上主献了全燔祭，牛犊一千，公山羊一千，羔羊一千，以及同献的奠祭，并为以色列民众献了许多牺牲。那天，他们在上主面前欢天喜地的吃喝。以后，他们二次立达卫的儿子撒罗满为王，给他复油，为上主做人君，又给扎多克复油，立他为大司祭。于是撒罗满坐在上主的宝座上，带他父亲达卫为王。他非常顺利，全以色列都服从他。所有的首领、勇士以及达卫王所有的儿子都属撒罗满王权下。上主在全以色列民众面前特别高举了撒罗满，赐予他君王的威严胜过以前所有的以色列君王。叶瑟的儿子达卫统治了全以色列，统治以色列为时凡40年，在赫贝隆为王7年，在耶路撒冷为王33年。他死时年纪很大，享了高寿和荣华富贵。他的儿子撒罗满继位为王。达卫王的前后事迹都记载在先见者撒穆尔言行录、先知纳唐言行录和先见者加德言行录上。他与国家有关的大事、他的武功以及他与以色列和四邻各国所经历的史事，全都记载在这些书上。